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我们的出发曲目从吕嘉威的这首《你是我的》开始。这首作品呢叫做 Hey Baby 你是我的，来自于李佳薇。怎么样，提到李佳薇是不是经常会想到她的那三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煎熬、向天堂的悬崖、恋爱等等，好像她的演唱技巧非常之高，而且通常都是非常走心的这样的情歌的路数。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非常快节奏的你是我的，一方面是李佳薇的新歌很少尝试的这种快节奏的曲风，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表达出了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很急切的想要看到很多美景，想要看到很多的不同。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继续去往新加坡。提到新加坡有很多著名的歌手，这一位怎能不提。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这样还自己为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难成。 听到这首非常熟悉的阿杜的经典作品，他一定很爱你，你想到的是当时的那一部电视剧男才女貌，还是纯粹的想到了那个时候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的自己？阿杜，新加坡歌手，当时呢也是跟朋友一起去参加了一个3000多人报名的试音比赛，意外受到了评审的肯定和青睐，于是呢签约成为了歌手。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听不到他的新作了，但是从这两年开始呢，阿杜也是陆续的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不过抛头露面的机会是越来越少，好像是自己也是渐渐的希望能够度过一个更加平稳的更加普通一点的生活状态。好吧，今天我们去新加坡，首先开启我们最有当地特色的市集之旅。去的市集呢是中巴鲁市场。中巴鲁虽然不是新加坡市集当中名气最大的一个，但却是最值得去的，最能够体验新加坡市井生活的地方。来到中巴鲁市场，来到1层，我们会发现这里聚集着卖鲜花、蔬菜、海鲜等食材的小商贩。2层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可以现场吃的各种各样的摊位了，有海南鸡饭、肉骨茶等等，各类新加坡的小吃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而且价格呢也非常非常的公道。有些人很喜欢去市集当中随意的逛一逛，一方面可以了解当地的生活状态，一方面也可以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切换成为当地人，随意的邂逅，随意的发现一些特别的气味。此刻突然间闻到一股哇费洛蒙般的香味，同样新加坡歌手潘雅蔡健雅。 要不要为我放个嘴，暂时听信是语言，而我梦见马蹄四溅，苹果沾了一些汗水，月光下猫狗起了对，两圈弯是四周的夜，那一群天生就爱睡，梦说特 吞噬我的视线，空气中弥漫着气味。 Cause I feel 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但是我们不敢开口，希望能够拥有，于是呢就演变成了一种神秘气息的地下室。在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空间当中，只要你自己能够允许你自己，一切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费洛蒙》呢，也是收录在谭雅蔡健雅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这首歌曲呢，由吴青峰填词，蔡健雅作曲。对了，吴青峰今天开始上线自己的全新单曲哦。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些人会很喜欢，有一些人可能会很嫌弃，发出这样的声音。来到这个地方叫做牙龙，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呢？是因为这里是榴莲一条街。怎样，提到榴莲两个字，你的表情到底是开心的，还是会觉得非常的龇牙？牙龙呢，是新加坡比较有特色的一片街区了，汇集着最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居民以及民居。这里呢，既是新加坡的美食街，又是新加坡的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重点推荐给大家的是十三巷附近的榴莲一条街。这里呢，你会发现俨然是一片水果大排档，然后呢，食客们在每个档口去买完水果，就可以直接的摊在店前的桌上去使用。此刻非常悠扬的声音，似乎感觉来到了大山深处，似乎感觉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变得格外的平静，会变得格外能够感受到很多新鲜的东西。好像一回到熟悉的世界当中，你会发现一切感知都变得没有在外面的时候那么敏感，那么敏锐。 有的时候也许只是自己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当你觉得自己感到最近有些麻木，最近有些枯燥无聊，最近有些疲惫的时候，不妨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好好的宣泄一下，因为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给你带到大山深处，就可以让你的疲惫的心瞬间变得平静下来。 你我本是蚂蚁家子，半路变心你又变人， 隐居深山的神秘乐队卡瓦乐队。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的新作之一，叫做 Pureman。 卡瓦乐队的创作呢，源自生活和自然，当中有他们对于田园生活的认同和热爱，对于深邃自然的各种理解和敬畏，也有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和批判。总之他们的音乐呢，会传达出一种现代音乐普遍匮乏的自然之美。比如在听到刚才那首作品的时候呢，仿佛我们可以感受到来自于云南的天空，哇，很美，云南的泥土的味道，云南的风，云南的人情等等。好，刚才呢我们去了榴莲一条街，也感受了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最纯粹的音乐。此刻来到一个小酒吧当中，喝上两杯，听上一首特别的音乐。Man, she's so relentless, so nothing can stop her. Never left the city, but she swears she's a yachtie. And 'cause it's so awesome how she moves her body. She do the sangria wine, the sangria wine. We do side to side, front and behind.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Do the sangria wine. Move my body like it is.Come Dios, Dios, Dios. Yo sé que tú quieres mi cuerpo y quieres controlar mi mente. Y todo el mundo quiere ser dueño de ella, pero nadie puede. Honey says she wants somebody to break her off proper. Man, she's so relentless, so nothing can stop her. Never left the city, but she swears she's a yardie. Because it's so awesome how she moves her body. She do the sangria wine. Turbo sauce. Yes. Float around like the fruit at the top, top, top, top, top, top, top. In Miami, where winters are hot. Dios, Dios, Dios, yo sé que tú quieres mi cuerpo. Y quieres controlar mi mente. Y todo el mundo quiere ser dueño de ella. Says she wants somebody to break her off proper. Man, she's so relentless, so nothing can stop her. Never left the city, but she swears she's a yardie. Cause it's so awesome how I move my body. She do the sangria wine. 此刻在这个酒吧当中，我们喝到的是桑格利亚气酒 Sangria One， 来自于卡妹、哦、今年很厉害哦，先是哈瓦那红遍了大江南北，紧接着整张新专辑当中的很多作品都让大家堪称觉得说他的演唱非常的棒，音乐呢也是非常的优秀。卡米拉跟卡贝洛以及菲啊卡米亚卡梅洛以及菲瑞威廉姆斯他们合作的一首新作 Sangria One。 喝完了气酒，现在呢，心情应该变得愉快、舒畅、简单一些了。此刻我们来到一个空中花园，这个空中花园呢，位于新加坡滨海湾的金沙酒店，耗资1亿多美元建造的，堪称奢华。这里呢，就好比是现代版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也绝对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地标性建筑。整个花园面积很大，种植着很多的树木植物。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花园风光，还能够远眺整个新加坡的城市美景。来到这里，你也可以跟自己来一场特别的对话。 丢不掉的牵挂， 还记得上一次跟自己说话是什么时候吗？ 这样好吗？妥协的不像话，世界好大，怎么快追不上？为了谁？停不下的步伐，都忘了多久没跟自己说话，短暂的午后，静静倾听我的不安武装有多逞强，找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地方，再转角再伸向。我也喜欢面对未来未知变化，但多待一下。

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1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空气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需注意防晒和补水。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为期11天的2018北京书市近日落幕。今年北京书市汇聚了300余家国内知名出版发行单位，设置了8大区域约600个展位，集中展销40万古今中外优秀正版出版物及相关文化用品，接待首都各界乃至全国各地的读者60余万人次，让书香飘满京城。据参展单位中国书店介绍，今年书市精品旧书受到读者追捧，另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精品旧书专销也得到了读者的追捧，畅销品种包括寸纸留香、中国古代著名画家落款印谱等。书市期间，外文原版展区由于折扣力度大，也成为读者光顾的热点展位。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少儿类、文学类、绘本类外版书尤其受到读者的喜爱。另外，今年书市的换书集市较去年有所扩大，持续吸引读者。书市期间，经营换书集市的中国书店准备了6000余册图书，成功换书3000余册。读者通过换书活动平台，不仅将家中闲置的图书实现了再利用，还在书市上与爱书人得到了更多的交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此刻，让我们一起燥起来，欢迎花花华晨宇。 大接受这么卑微，区别换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你的感受 的感受。管你多怪罪，你没资格评头论足，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哦 超燃超嗨的我管你，来自于花花华晨宇。这首歌呢也是由华晨宇来作曲的，他一直想要打造出一首能够和听众一起大合唱的作品，所以据说这首歌曲呢是在他一天之内就用钢琴创作出了曲子。为了让这首歌的曲子呢更具有爆发力，于是呢花花华晨宇也是邀请了好友左立，用了一下午去尝试了各种吉他riff，最终呢是完成了这首歌的曲的创作。而在录制的时候呢，他也是特地的邀请了100位听众和他一起录和声部分，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是真的都是他的听众在现场跟他合录的哟。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的是新加坡旅行。提到新加坡，很多人可能都会说这里真的不大，甚至会用很小来形容。但即便它的国土面积不大，但是呢，你会发现你以为你足够了解新加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突然间还会给你带来很多新的惊喜。换句话说呢，新加坡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好玩的很多。当然新加坡呢也有很多非常棒的歌手，而这些歌手呢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比如说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位。从你很小的时候应该经常被他的作品所深深的打动，新加坡歌手孙燕姿。 天空包裹麦田里枝桠躁动，我看见记忆美梦。 声不得，终还要醒来。

小美江美琪的一首经典作品，我多么羡慕你。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来自于张信哲的版本。好了，今天我们去的是新加坡，最后我们还能去的一个地方呢是艺术科学博物馆，这里呢也是游客争相打卡的大莲花。大莲花顾名思义，就是因为这个建筑的外形呢酷似莲花，所以艺术科学博物馆也被俗称为，注意啊，是俗称为大莲花，它当然本身不叫大莲花的。大莲花呢也是几乎每一个去新加坡旅行的人都要打卡的网红地点，尤其是未来世界展厅是绝佳的拍照地点。艺术科学博物馆呢还会承办很多世界巡回展览，给游客展示艺术和科技之间更多的可能性。时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了11:50，我们今天的旅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当然新加坡还没有玩完，明天节目当中继续的开启新加坡之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作品依然来自于新加坡歌手许美静的经典作品都市夜归人。 是凛冬的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那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在都市的我们似乎都是夜归人，每天非常的忙碌，所以这首作品的歌名你可以叫它都市夜归人，当然你也可以象征性的叫它都市夜归人。今天才15:00，希望各位都不会加班太晚。好了，明天见，拜拜。 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我就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